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63首。楚江怀古，马岱。露气寒光急，惟阳下楚秋。猿啼洞庭树，人在木兰舟。广泽生明月，苍山夹乱流。云中君不见，竟系自悲秋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